那这样也会给飞机的平衡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严重的时候呢，甚至可能会导致飞机的失事。 北京人民广告，性能高，研制周期短和大批量制造六大特点，并具有大量部署、机动性强、无法攻击散徒步进入浓密的大气层。这时飞船遭遇强大的空气阻力，急剧减速，